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十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城中奇景频次生，一夜爆红惹纷争，深夜狗洞所谓何，吃饱喝足把梦扔。各位看官，说起时下流行的那些玩意儿吧，哎，有时候还真叫人摸不着头脑。哎，但即便如此呢，如今各个领域里的一夜爆红可比一夜暴富要多多了。那么咱们不妨就把目光啊聚集到一个比较容易能看得懂的领域里头，正所谓民以食为天。没错，今儿咱们要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某一个一夜爆红的火锅店里。 哥， 啊， 你说咱俩这大街上闲这么溜达，会不会一会儿有人把咱俩抢了？哎， 想什么呢？啊，咱们都这样了。 只有 抢咱们呢？ 只有咱们抢人的份儿。 当然了，我跟你这么说。 抢谁？ 哎，别嚷，抢谁哪有嚷的呀？咱们这叫逛的，也叫闲逛，发现目标， 逛里逛当，逛里逛当，咚咚咚。 你坐火车来的是怎么着？不要，就是啊，咱们在这大街上啊，得有点目标。 目标？ 哎，这个你得有点想法，你就幻想，你就幻想着呀、啊，现在啊，咱们就是首富了。有钱了，哎，对了， 还有月供呢。 啊，你听听，就这意思。 有钱了， 哎，有钱了， 咱俩就想，咱俩现在有钱了。 对，有钱你就想，有钱你第一件想干的事儿是什么？ 吃炸糕。 哎呀，哥太穷了，咱们啊， 吃方便面。 你有钱了，你怎么还吃方便面？ 吃糖葫芦。 哎呀，糖葫芦我也想吃啊。 哎呀。 哎，那不行，咱有钱咱不能老吃这。我跟你说啊， 哥， 前面看见没有？ 您还是先说说现在饿了的事儿。 是我这现在也咕噜咕噜的，你知道吧？你看前面火锅店，咱们呀先过去，咱先吃一顿。哎， 咱又没钱，咱上人那吃饭呢？ 奢呀，奢你不知道，奢咱得拿出点这劲头。 咱俩身上奢去。 奢干嘛呀？叫奢。知道吧？ 赊账去！ 哎，赊 他能同意吗？ 咱得有点这劲头啊！赊账，咱必须得大爷似的，你不能那赊，然后咱赊一回那不行。 怎么着？ 赊一回， 大爷！ 哎，我跟你说，那家老板，那也没什么生意，那老板呢也特别弱，你平时说话也是低声细语的， 意志脆弱，好说话，是吧？不行咱就唱喜歌，唱喜歌不行就唱丧歌， 一进房来喜气多。 哎，对，就唱这个，我跟你说行吗？啊， 嗯，行。嗯，哎，不行， 怎么了？ 人那火锅店呀、啊， 嗯， 你看啊，咱俩天天在这过， 对啊， 他第一天开张到今天，咱可都看见了。 对，当然了， 生意倍儿冷清，对吧？ 没人去， 肯定是味道不行。 哦，你说这 生意冷清就是味道不行啊？ 哦， 要吃就吃好吃的。 你看，还是你看我兄弟就是有想法啊，想吃好吃的。 哎，要吃就吃好吃的，他们家就算了。 那你那意思呢？啊， 咱们得有点追求啊，对吧？你跟着我走。 怎么还有追求啊？ 走， 再走我就不行了。哎，我说，哎呀，哎，里边啊，里边凉。哎，哎呦，陈大妈， 烦死了！我这排老半天了，怎么回事、啊？ 您是陈大妈，您不是陈大娘们儿。 那不管，我总之了，我不想排。我跟你说呀，我跟这儿排着半天了，我恨不得昨晚上我就没吃饭，我就惦记着这一顿。 陈大妈，行，我跟您说，我保证啊。 你怎么保证啊？你刚才都跟我保证过了，你现在又来给我保证。总之了，我已经快饿死了，你负责任呢、啊？我这么大岁数了， 我们也排着队呢。我说赶紧着呀， 陈大妈，我保证半个小时，半个时辰之内，我肯定让您吃的。 你半个时辰让我吃不上怎么办呢？ 吃不上， 我们吃。 哎， 吃不上免单。 哎，不是，那哪行？那行？ 那怎么不行啊？ 不是，哎，看见没有？ 怎么？ 这怎么回事？ 哟， 前两天没人呢， 这怎么现在都排上队了？ 排唱大长队呀、啊？这个？ 这可不行，这咱俩得谈谈。 打的，大妈。 大妈。 哎， 大妈。 大妈。 叫大姐就行。 这有点迷糊迷糊。 老大姐。 对。 老大姐， 你们想问啥赶紧问。 这我问您个事儿 啊，你说吧。 这火锅店前些日子都没人， 我们哥俩来过， 你们知道啊？ 冷清着呢， 知道 可不吗？ 这么些人呢？ 可不是， 你们不知道吧？ 不知道， 您给招来的， 你给骗来的。 你们想不想知道啊？ 我们 想知道啊！ 我不告诉你们。 哎，逗闷子， 真是！ 豆你妈，我跟你说呀， 啊， 这头有原因的。 哦， 我新鲜呀，就问您这原因。 什么原因啊？ 你知道那个临安城那个特别著名的美食大咖那人不？ 火风，不是叫火风， 那是叫火风。 火旺。 哎呀，你不管他叫啥啊，我跟你讲。 大新。 哎，这火我听说。 你们自己个儿知道，其实他叫李云飞。 哦， 叫银飞， 说话不利了那个， 就是长得吧像 老太太似的， 像啊，没有，我一直觉得他长得像40多岁的，说话声特别像80多岁，就是那个， 哎呦， 就是那个特别有名的啊美食家，来这儿吃了一次火锅，回去以后啊，哎呦，大家赞赏，哎呦，到处发帖子，还发表文章啥的， 大家伙闻风丧胆。 我好要下 闻风而动，嗯，没过一天呢，大家伙就闻风而动，生生把这家火锅店捧成了网红店，现在是城里生意最好的火锅店了。 听出来了，我知道了， 嗯， 这就叫名人效应。 对， 吸粉呢， 哎， 吸粉呢？ 对，我说吸粉啊， 啊，吸粉啊， 啊， 吸粉根本不是凉粉。 哎，我们这不许贩毒， 还有贩毒啊。 这 说这是戏粉丝就好多 粉丝儿， 哎，这 我都知道粉丝儿。 对，这吃主一听好，这名人来了呀，名人一夸，是是， 而且名人他啥没吃过，啥没见过，他都说好吃， 没爹没妈， 哎 啊， 没爹没妈呀， 哎，不给你们俩 一夸，要啥有啥， 哎，对，吃啥啥， 不给你们俩废话了，那个老板啊， 哎啊。 你怎么这个吃水就忘了挖井人呢？ 不是， 又还有井呢， 啊？你怎么现在把座位都给了别人啊？反倒把我们这老街坊撂一边呢？啊？ 我说 你什么意思呀？你这太无想法了，干啥呀？ 这话打您嘴里说出来，您要不说呀？ 不打我的话，不打我嘴里说出来，打你嘴里说出来呀？ 您要是不说呀，我呀， 我不说你怎么知道呀？ 我还真不往心里去。您这一说呀，我倒想起一事儿来。 啥事儿啊？ 想当初我们这火锅店刚开着门的时候，给您打5折，你们的都不来吃了，啊！现在嘛，告诉说的眼睁睁的说我们怎么着， 我们怎么着？我们还 哎，我还 吃水忘了挖井人， 我还不能说话了。啊！我难道说的不是事实吗？这就是吃水不忘挖井人。你说哪个火锅店、哪个餐饮，他不经历点啊前期的风雨？ 排队！ 我们可等着呢。我跟你说，我现在这都队尾，你知道吧？ 排队啊，排队啊！ 这是排队着呢。哎，我说兄弟，这咱得吃啊啊！ 吃啊！ 吃啊！吃啥吃啊？ 啊？吃啊！ 哎呀，这。这我说这以前咱可到这火锅店，人是打50%呀。 咱俩没吃啊。 这现在都原价了啊，还吃呢？吃什么吃啊？走吧，回家咱吃窝头去吧。 吃窝头像话吗？吃窝头就咸菜 啊？你觉得呢？找不两块豆腐？ 吃什么豆腐？咱俩回家呀。 啊， 还真得吃窝头。 哎呦。 正所谓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吗？昨儿还是您走过路过都不放在眼里的普通火锅店呢，今儿啊可就真是有点高攀不上那意味了。那么既然故事已经展开，接下来好戏可就要登场。 我说 你再蘸点水，你再蘸。 你这么着你也别喊我、啊、这是我呀、啊、赶上那个火锅店门口啊。地下快点辣汤儿， 哎呦，救了命了！ 您蘸点 儿，哎，这你蘸你，我蘸一点啊，我给你留一小口，你稍微闻闻，你闻闻你就蘸点那冷水，它也管事儿啊。 吃吧。 哎呀，我跟你说，我现在满脑子呀、啊、都是咕噜全是油旺旺的火锅啊！ 我现在满脑子里的、啊、全是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哎呀， 哎，我怎么越吃越饿呀、 啊？我是越饿越吃啊！ 哎呀，我这可怎么办呢？你说这想当初咱们现在怎么混成这样了啊？这你看这馒头这硬的啊，能给狗砸一跟头。我跟你说，这就是凶器，这馒头咱们哥俩得留着劫道用啊啊！哎呀， 这是什么凶器 啊？ 我跟您说啊，您别老跟这瞎念叨，您知道吧？咱们这么着， 咱们换一窝头， 咱不能天天这么样的无所事事，对不对？ 你的意思劫道？ 劫什么道啊？ 不是有点事儿干吗？ 我那天我就说劫道，你就不乐意。 不是那干 哪能劫道啊？ 那怎么着？ 咱们干点儿。力所能及的、 啊、兄弟，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真是够没羞没臊的。 哎， 咱们哪有力所能及，咱们力在哪儿呢？ 自力更生 啊 你看你说出来都虚，哪有自力更生啊自力更生怎么着？自力更生跟火锅你能挂一块吗？ 你看、啊、咱要想自力，第一步、啊、咱们是不是得有技术有资金呢？ 就哎，我都替你想打脸了啊！还有技术，有资金，我就有一块馒头，还硬的。 馒头干嘛呀？你看现如今， 我看什么呀？ 就这火锅店 啊， 那不正好吗？他们缺乏的东西都摆在眼前了。 他们缺什么呀？他们缺咱们俩这馒头啊！他缺什么呀？ 咱们今儿晚上上他那火锅店、 啊、 偷点技术，顺带着。再来点开店的资金，这不就是首富的第一步吗？ 哦，兄弟，你说这话，我才明白啊！你想偷？ 对， 哎，是，想偷？ 小点声！ 不是，我跟你说啊，我这人可胆小啊！我从小胆小。 我跟你说，你怎么能是这怎么能是偷呢？ 那你那意思 怎么能是偷呢？ 那你那意思 啊， 你这不就是偷吗？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咱们只不过是暂借，对不对？咱们到时候发了之后，你那咱们卷，比如说咱们今天拿人家10两 啊， 咱发了之后，咱不得还人10两一钱吗？ 好，就给人多还1钱啊， 就这意思。 你说这，我跟你说啊，我脑子也不好使，你就跟我这么说，我就信你。可有一点啊，你不能让我先在前面，我得跟着你，啊，我可没什么经验技术。 得，行，你跟着我行了吧？ 你有事儿，你就跑，我得先跑。 走，晚上 行动。哎， 这要万一有人 怎么，我跟你说啊，你要是嘴里不利索，你就少说话。 我就怕我这一胆小，我就结巴， 有点容易露馅。 那怎么办？ 少说话，手势交流，知道吗？ 好，好，这更看不清楚了。这个， 哎，大门关着呢。 那这怎么办？ 咱们呀，要不咱们 别去了， 别去了，要不边上啊，我侦查好了， 还有一家火锅店。 什么火锅店？ 那怎么办？ 有个狗洞。 哎呦，亏你想得出来，怎么是狗洞？你要干嘛？ 趴进去， 你睡一宿。 睡一宿像话吗？ 你要趴进去，你从狗洞过去。 爬过去，你看我现在饿得这么瘦， 不是我也不胖啊。 哎， 那咱们试试吧。 是是是， 走，试试试啊。哎哎哎，哎，我说这狗吃的也够好的呀，我怎么看都闻着这洞里边都产生了这种有好像有鸭肠。我说 有点这意思。 这还有金针菇的味。 你看这火锅撤下来，这还没收呢，这个。 啊，这还有火锅呢。 啊。 哎呦，这行，嘿，后院这行，嘿，这东西不少，来吧，嘿，这香菜。 他们都睡了是吧？ 啊，我都见着麻将了。哎呀， 我续探去。 哎呦，我跟你说吧，我看着这我心花怒放啊，还有底料。哎呦，你说走，来吧，得着吧， 吃 得着吧。我这怎么还有假牙呢？我的天哪！这家还是这么多人啊，还排队呢。 哎，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这人多啊，这儿往里有大座的大座啊，缺了大德了啊，偷我东西的人缺了大德了啊。 哎，我说这老板干嘛呢？说谁呢？ 哎，您不知道，昨天晚上我们家让人偷了。 偷了？ 偷了。 哎呦，嘿，给您道喜。 到这有道喜。 给您那什么，这怎么偷了？您这不是这么火的吗？ 对呀，不火谁偷啊？ 是啊，偷什么呀？能有你们这儿能偷什么呀？ 偷什么呀？偷了我好多火锅底料。 哎呦， 还偷了我一堆的蔬菜。最可恨的，我有两颗大白菜没了。 啊，大白菜还有人偷的？好家伙，这小偷真不开眼。哎，我说老板，那偷你那人，你那你们这偷完了以后，你不得抓他们吧？是不是？ 抓他们啊！我今天就跟大伙说，我现在在这儿就征集小偷的线索，只要是能够提供线索的人，不仅不用排队，而且免费吃火锅。 哎，这不错啊！这我们得得着啊！这行，我们帮着你啊！ 哎呦，这玩意儿啊，不是说我的啊，不是说我的，说我兄弟。 哎，征集线索啊！征集能免费吃火锅，征集线索。 哎，这说我兄弟了。我绕着走，我绕着走。 征集线索，免费吃啊！谁饿谁知道啊！ 哎，这那个老板，老板， 哎，您什么事儿？ 你刚才说什么？征集 线索？ 我这有线索。 你有线？ 我有线，把我有线我卖去了。 有锁？ 我有锁，我开去。我有线索。 有线索？ 对。 你有什么线索？你知道谁偷了？ 这嗨， 哎， 这啊， 走，跟我上后厨，上后厨， 后厨行啊， 我这都摆好桌了， 啊，有吃的， 啊，可不， 我跟你说有吃的，这， 哎，等会儿， 这有吃的，这就是我爸爸， 先别动，你要想吃， 啊， 没关系，我得先弄清楚了， 这还有什么弄清楚？ 弄清楚你这线索是真还是假？ 先吃完了我再告诉你， 别的 啊。不，那你这我跟你这么说吧， 啊， 我跟你说一个地方，这就是线索。你们家后院是不是有一个狗洞？有没有？有没有？ 你从哪知道的这件事？ 哎，你先别管我知道不知道，你就说有没有？ 有， 那行了，好，我先来鱼丸。 哎，吃， 哎，哎呀。 这怎么回事？ 哎，你要问怎么回事？把这虾滑递过。 哎呀，给吓着了，吓着。 这事儿啊，我跟你说，那可就远了。这算给我。 这事儿啊，这他 这肉你要不要？ 哎，对对对，你都给我吧，给我 快点说呀。 不是，我是冒着生命危险过来的。你知道现在多少这圈已经全开了，都知道你们家都丢东西了，小偷的圈子里边那全都已经也全开了。我这有关系，你知道吧？有关系以后，我这拿我这好多东西换来的线索，就为了上你们这儿来，惩恶扬善呀！啊，你说是不是？是不是？你是不是应该再添点料？ 嗯，啊，我再给您弄点， 再添点。这羊肉有点，我看有点白，你就再来点，是不是？ 哎，行，来点瘦的，来点瘦的啊！ 这嗨， 就这么着啊 啊。 除了这狗洞，您刚才说这狗洞啊， 哎，在这儿说， 其他的有没有线索？别光说一狗洞， 糖蒜还有 糖蒜，您别光顾着吃 啊！不是， 来快点儿， 我就他别的，我就知道这狗洞，你知道吧？ 就知道狗洞就跑我这儿骗， 还就知道这狗洞，我那怎么了？那就值钱了，你知道吗？这你们这糖蒜， 你知道一狗洞值什么钱呀、啊？ 不，你先让我这吃会儿，你知道？你先想想，我跟你说，你只要把这狗洞想清楚了，你就能在这狗洞待时间长了，就是你就能想明白了，你明白吗？ 哎呀， 你明白了吧？ 哎呀，行，我先前面想想啊， 就你仔细想，知道吧？啊，你仔细想，就能多来两盆肉就多来两盆肉。 哎呦，他让我注意点儿。哎，我说这人你干什么的？提供线索，提供什么线索呀？狗洞，来，你过来跟我上后厨，我保你吃饭。来，你看这人你认识吗？ 哎，这 不是你？ 哎，不是这个，哎，他是我什么的那？ 哎，你什么意思？ 哎，对，要不你来两块糖蒜吃吃？ 我来什么糖蒜 啊？ 你干什么来的？ 我这不是，他就是 你上这出卖我来了是吧？ 怎么会呢，兄弟？你看你，哎，你来这儿干什么？不是 你来这儿是出卖我？ 没有， 哎。我说老板，这他先那什么的啊？我跟你说， 老板，这您可别听他说，这事儿可不赖我。 这事儿也管赖不着我。 你要信他，你可就倒霉了。 你要知道这事儿跟我没关系。 昨晚上是他说的。 昨晚上他走的。 哎，我是带着他往前走的。 他是跟着我一块儿。 他可出个主意让我钻的。 最后，反正我跟你说，我还就有两个白菜给你吧。 哎，我这还有一堆锅底料也给你吧。 嗨，俗话说得好，堡垒那都是从内部被击破的。那结合咱们今儿的案例来看呢，虽然说火锅店老板免费吃喝提供线索这一招啊，的确是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但如果这兄弟俩没有因为利益问题的彼此猜疑，那么后来的相互揭发啊，想来啊，也就不会那么容易了。正所谓一击即碎所谓和，内部矛盾测一测，点睛之笔来导索，互相揭穿互担责。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郭靖黄蓉自蒙古归来，乘舟回到桃花岛清静之地，每日练习武艺，功力大增。一日，黄蓉抱怨日子太闷，郭靖不忍爱妻落寞，二人辗转搬家，定居在了1000年后的京城建国门旁边的广播剧场。从此，乐不思蜀，过上了白天练武、晚上听剧的幸福生活。 笑口常开，娱乐消遣，拯救寂寞，活在当下。 广播剧场得连续收听。 靖哥哥，快点的，广播剧场快开始啦 ！FM 87.6，晚上10点半，广播剧场不见不散。